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女子冰壶队的赵瑞一，请她给我们介绍二垒在场上的责任和作用。 大家好，我是中国女子冰壶队赵瑞一。二垒呢，主要是在防守时为队友扫清障碍，把局面简单化，主要是把中区清开。在防守的时候，进攻时呢，是在一垒布局的基础上再进行更全面的布局站位，为后面的三四垒次巩固进攻的地基，再次确认冰面的状况、滑色状态，然后交流给队友。因为现在的五球制，所以一般就是我第二个球就尽量是把前面的站位就清开，就打包边，两个球都不留头。一垒就是投完球嘛，他会跟我们交流，就是半场的秒表的表述和全场的，然后之后交流给我。然后二垒投完球和一垒交流完了，确定下来一个比较稳定的数字，然后再跟三四垒交流，尽量避免后面队友再去在这个冰面上犯错。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感谢您的收听。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利用两三分钟的时间，简单明了地为我们介绍冬奥知识，也请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教授为大家带来通过冬奥会认识奥林匹克，认识运动与健康。 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库珀呢他的一个观点就叫做画出你人生的长方形。那这个长方形怎么来的呢？这个纵坐标呢就是你的身体的功能、身体的健康和身体的体能，横坐标呢就是年龄。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会从出生，然后呢步履蹒跚，然后呢变成蹦蹦跳跳，最后变成了社会的栋梁之材，但是我们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一天一天的会变老。所以这样的话呢，作为人来讲的话呢，你的总体呢是下降的。所以我们能不能活出一个长方形，那这就看你的生活、看你的运动、看你的习惯，这就变得很重要。所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好的生活方式，要一个积极的锻炼的心态，然后呢主动的去维护自己的健康，我想我们都可能会活出我们的长方形。而这个长方形的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我们到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不去求人，这就是一个人最幸福的结局。